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七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电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非常高兴又和您在北京上空的电波当中相遇了。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了是谁呢？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我的同事李想。李想你好。 大家好啊，李红你好。对，出差了。 啊，出差了。对对对。这个好长时间没听到李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声了。 有那么久吗？ 啊，有。 有段时间了。 很多人说是不是李想最近又出去淘买什么好吃的了，是不是又这个偷懒了，还真没有。最近李想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去到了这个 澳洲。 哎，给咱们这个听众找点什么呢？找点红酒。 嗯， 而且呢还是和大家耳熟能详的，和我们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合作很长时间的小熊的红酒，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直接去人酿酒酒庄去了， 嗯， 哎，直接去看了，然后呢，直接去品了，直接去尝了，才能在第一时间跟大家汇报一下。去了之后，你才会觉得， 嗯， 第一，酿出这么好的酒真不容易， 嗯， 第二，这酒真的品质是杠杠的。 是的， 嗯， 其实一提起红酒啊，大家都非常感兴趣， 嗯， 而且最近几年呢，红酒的市场在中国是越来越热， 嗯， 大家不仅是了解到了红酒的文化， 嗯， 更是很多人会喝红酒了。那么一提起红酒呢，很多人说想到法国， 嗯， 旧世界的， 嗯， 那么一提起新世界的红酒，想到哪儿呢？嗯，是澳大利亚的。 对， 嗯， 这个红酒分旧世界、新世界啊， 哎， 很多朋友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熟， 嗯， 就是传统口味的、传统酿制的，那是以法国为旗帜代表的， 对的， 对吧？法国的葡萄啊，法国那边的这个风水宝地，它就适合葡萄长嘛， 是， 对吧？但是呢，除了那个之外呢，随着世界范围之内大家对红酒的认知， 嗯， 有一些新兴的地方，他们其实非常适宜酿酒葡萄的种植， 对， 而且呢，气候水土也非常好。 嗯， 你比如说，其中为代表的，你像美国有一些地方，比如美国的纳帕谷啊， 是的， 对吧？ 嗯， 啊，北美的一些地方， 嗯， 啊，你比如说智利啊， 嗯， 啊，也有。你比如说澳洲，澳洲它的那种气候，得天独厚的南半球， 哎， 特别适合酿酒葡萄的生长，也特别适合酿酒。所以呢，澳洲的红酒， 嗯， 干红已经成为新世界红酒的代表。 哎。确实是，澳洲红酒呢一直是特别适合这个中国人去品尝， 嗯， 而且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喜爱。 嗯， 它还有一点特别，有说头 的，嗯， 就是澳大利亚为什么在新世界这么有名，就是在红酒的领域啊。 嗯， 因为澳大利亚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嗯， 就是它因为是一个大岛， 嗯， 所以在几百年前的时候呢，全世界有这个葡萄牙根瘤菌出现的时候。 嗯， 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的葡萄是没有遭受这样的灾害的， 嗯， 所以在当地呢有很多非常原始的这样的老的葡萄藤留下来。 这个我特别要请教一下李红啊， 嗯， 就是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老藤老葡萄藤，老藤出来的这个酒就比那个新藤出来的那个酒味道要醇厚， 嗯，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是它的这个品种比较传统， 嗯， 没有经过嫁接呀，啊，改良啊，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老藤它汲取的营养更多，所以呢咱们喝起来它这个味道啊更加醇厚 啊。哦，但是曾经在世界范围内 老藤的这个葡萄受过一次毁灭性打击。 对，就是这个葡萄牙根瘤菌。但是因为澳大利亚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啊，它是一大岛，所以呢人家是幸免于难了。 哎，那菌没穿过来。 是所以说呢，这个澳大利亚的红酒确实在世界红酒范围内呢独树一帜。另外一个，它继承了法国这样一个传统的酿酒混酿技术。另外它还加入了很多新兴的这样一些科技的酿酒技术，保证了每一年澳大利亚产出的红酒呢都能够品质相当，而且稳定在一个高度的地位。 对，品质很稳定，所以它能成为新世界红酒的代表嘛。但是要说这个红酒啊，你要说代表又那么好喝，我们其实也得说说啊，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小熊干红其实有非常高的市场地位。 有非常高的市场地位。首先它的庄园很有名，叫圣骑庄园。 圣骑士。 圣骑士庄园。在这个当地呢受到很多当地人的喜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圣骑庄园呢，它其实在每年的澳大利亚当地的酒庄评选上，它的这个排名也是非常高的。 是的。 另外一点就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东南澳。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澳大利亚的东南地区呢，其实是一个它比较繁华的地区。另外一个也是葡萄酒文化传承非常广泛的一个地区。所以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受到当地人的喜欢，可以说小熊干红的这款红酒它的品质是得到了一定保障。 圣骑士庄园，然后呢再出的一个叫小熊，名字很可爱，但是其实那个瓶装包起来非常的上档次，很好看。 哎，这个刚才就想说到了，就是它这个小熊，虽然说叫小熊，但是它那个瓶标上啊，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考拉。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有名就有名在这个考拉上，也算它一个国家的代表。 是 能够把这样一个形象印在瓶上。您想想它这个瓶身里边装的红酒，它这个品质是什么样的。 你说到这个红酒的品质，其实我当时就是我这次到酒庄里面去亲自喝的嘛，包括我在咱们这个以前节目当中也经常聊，我自己也品。 是的。 就是这个酒给我的感觉味道非常非常的，第一是中，是中的味道，是代表着什么呢？不酸，不过酸，不过涩，不过冲，对吧？然后呢，有非常浓郁的回甘的香味儿，就是你喝到嘴里之后，它那个香气在你的口腔当中环绕而久久不散，即便你把酒已经咽下去了，它还久久不散，然后另外之后呢，在这个味道过之后，它的那种果香味儿，葡萄酒的果香味儿特别浓。 这 特别浓。对，这因为我再去查这个配料表，它是什么，它不是说单一葡萄品种，它是混酿。 对，它是混酿的。 为什么这个混酿的葡萄调到这么好的这个味道，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混酿呢？ 混酿其实是综合了各种葡萄的品种所能够给我们口感带来的风味。它一是要求葡萄酒能够给我们呈现更多的层次。另外啊，比如说它其中应用了这个赤霞珠和美乐。这两种呢其实搭配起来，赤霞珠能够提供酒精，能够提供这种清冽的感觉。那美乐呢可能负责的就是这个果香的味道。葡萄汁的这样的甜美的味道。所以说呀，就是尤其是混酿技术酿出来的红酒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人说咱们一方面要求口感非常的丰富，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人喜欢不是那么呛的感觉， 对， 更多的能喝到这个葡萄的原味。 对， 这款小熊干红因为它是新世界的代表，但是同时也继承了旧世界这种混酿的技术。它非常适合咱们来饮用。而且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呢，小熊的销量也是非常好。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组合到底是什么呢？给大家揭晓一下。 来圣骑庄园喝小熊干红。今天我们直接给您带来八瓶小红干红，750毫升的。对，咱们要跟大家说这八瓶，以前如果在市场上放着，您得花多少银子买？ 每瓶我看了一下啊，特意扫了一下码，300多块钱。 300多块钱一瓶。 一瓶。 三八就算三百，三八是2400块钱。 2400块钱。 324，2400块钱。但以前在咱们的北广生活时间，368块钱八瓶全拿走。 确实。 也就是您基本上是花一瓶的钱，您拿走了八瓶，是一个非常大的优惠活动，对吧？但是我们刚去完回来，所以呢，当地的酒庄的老板和我们合作的伙伴们，我们直接跟人家合作的。今天额外给大家再做一次特别惊喜活动。 哦， 不用368了，一瓶酒的钱都不用了。 嗯， 328块钱， 等于说又便宜几十块钱。 限时本档直接再降40，328块钱，8瓶圣骑士的小熊干红，您全带走。 只有在本档吗？ 就在本档， 大家赶快抓紧，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新鲜批次的圣骑庄园的小熊干红葡萄酒，再次给您带到了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328元拿走八瓶啊，澳大利亚的小熊干红，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澳大利亚的酒确实很多，而且呢在中国的市场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澳大利亚的红酒。 嗯， 那有听众问了，说你们这个红酒是澳大利亚产的吗？ 嗯， 是不是原瓶原装的？ 嗯， 我跟您说，您把这个红酒拿到手以后去看它的背标，就是它后边有一张贴纸，这个贴纸呢是海关所要求的，就是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必须有中文的翻译件。 嗯， 这个件上明确标明了它是原瓶原装的。 嗯， 所以说而且它是原产地装瓶的，就是说它整个红酒的制作过程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质量。另外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等于说给您送到家门口。 嗯， 您拆箱看到这个八瓶酒以后验明正身了以后您再付款，所以 是 一点不用担心它的品质或者说它是不是正品的问题。马上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只是在本档的时间之内，328元特别优惠直降了40块钱，等于比原先啊，原先是368，这档节目328，您能带走8瓶原瓶原装的澳大利亚的圣骑庄园小熊干红葡萄酒，抓紧这个机会，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说，其实在这个市面上啊，很多红酒，大家琳琅满目呢，这个品质呢良莠不齐， 是， 所以呢，大家要喝点好的红酒，才能判别什么是这个真正的红酒。 在我们这儿可以保证给大家供的品质。 对， 你看啊，从我们一直给您不断找到了品牌，连它的庄园，连它的本身的生产的过程都可以给您看了。 嗯， 所以这个您呢比较踏实，比较放心。还有我算一算价格，刚才，哎，1瓶40块钱， 40块钱一瓶，甚至比一些国内的红酒都要便宜。 对啊，一瓶40块钱，40块钱让大家这是一大瓶啊，对吧？我觉得其实基本大家也都能喝得起了。 是， 然后呢，其实在这个现在天比较热嘛，在这个季节，其实您喝啤酒吧，它真的长肚子，有凉，喝一点就嘴里发苦。我现在觉得，喝白酒吧太热， 是， 哎又燥得慌，不如来一点红酒。您啊，你如果家里有那个酒柜的话，放酒柜里冰着，没有也没事，拿一瓶您放冰箱里，对吧？冰一冰，冰个一两个小时，下班放家里回来之后，然后晚上呢坐那儿呢，哎，您愿意吃饭吃饭，不愿意吃饭的花生毛豆，或者说是弄点什么小龙虾什么也都可以， 哎， 您配点点这个红酒， 嗯， 冰凉适度，10多度，来，您这喝完之后，您会感觉很舒服， 而且 很舒适， 确实红酒还是开胃的啊， 对， 这个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圣骑庄园的小熊干红葡萄酒，它是产自澳大利亚的新世界的酒，而且呢还是原瓶原装的，给您直接送货上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的放心，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其实给我们反馈说，买你们的红酒，一个是放心，另外呢，一个是它性价比比较高。 对， 今天我们是328元带走8瓶酒， 8瓶。 他说这个平常买红酒啊，这个抠索就是不舍得喝， 确实也不便宜 啊，确实也不便宜。但是现在呢，有了你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一个是买着放心，另外一个每天晚上啊都要来一杯， 哎。 它里边有这个白藜芦醇啊，什么花青素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人比咱懂，说这个对身体好。另外一个说每天晚上多喝一点，我们这个听众啊还是很懂货， 有的时候我们在听众身上也能学到好多的知识，也谢谢大家给我们节目的支持，关注着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 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关注我们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生活时间，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每一件商品都是去给您严格检验过的，都是要经过层层的筛选的。另外这个红酒还不一般，是李想人直接去这个澳大利亚去看过的，

那香啊，家人都喜欢吃、啊、所以呢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啊、嗯、就拿走了，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实际上我发现这个啊、嗯、一个是夏天的时候咱年轻人呢不爱做饭了、嗯、咱们可以吃它、啊、 是的， 另外呢像这个时候咱们比如送个礼呀、啊、什么的、嗯嗯、因为它荷叶鸭你像那个什么烤鸭等这些都不新鲜了啊，虽然说它非常有名就不新鲜、嗯嗯、但是这个荷叶鸭如果您送人的话人一打开哎呦一吃那真是不一样、啊、 没吃过 这香特色的感觉。 对， 另外还有一个、嗯、你说现在有的人呢可能家里有老人，家有一老、嗯、如同 一宝 嘛，但是呢你说你家里老人的话每天给你啊炒这做饭颠三炒俩的也挺累的， 真特 辛苦。其实给他们呢家里备点熟食， 对， 一个呢是省他们麻烦， 嗯， 另外就是老人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呢也省得他们麻烦，自己呢哎做点熟食就一顿饭挺好。 这个其实您别看、嗯、您说您一天上班一天 老人也累， 您回家之后老人给您颠三炒俩的，哎看着儿子呀、嗯、孙子啊这个什么都来了，您要不回家的时候真的就老两口其实他们特别容易凑合， 是对， 特别一上岁数之后你说还得做，做完还得收拾，然后呢这一顿饭弄来这天又热，然后再跟这个里边呼呼大汗的，谁也不愿意遭那罪。您要是就是平时扒了俩青菜、嗯、就刚才他们切个小葱拌个黄瓜丝儿配这么一鸭子、嗯、您想吃热的上那个不用上微波炉里也行，热一下也行，您不愿意上锅稍微溜一下、 嗯、 啊您就直接是一顿很饭的有营养，鸭子不上火，鸭肉特别健康， 对， 对， 然后您再配点小青菜，然后来碗粥就滋滋润润的，这一顿饭这滋润起来，这才是真的说咱年轻人说这是给老人尽点孝心， 没错，哎 方便、 嗯、其实尽孝心各种各样、啊、 对， 跟老人买点这种他没吃过的， 哎、啊、 他真的是美。我听一个营养专家说有一个养老院啊， 嗯， 就说它好坏好像99%的人都觉得特别赞誉， 嗯， 但是后来你发现那个养老院里其实它的设施什么都一般啊， 嗯， 为什么这么多人给它打这么高的分？ 嗯， 你知道为什么？ 嗯， 食堂特别好，食堂特别好， 是 说每天想吃什么那菜呀、啊、什么的特别多，所以老人对它的印象真的就非常好，所以吃特别特别重要。 民以食为天， 哎、 中国人。老北京就讲究吃，所以呢吃点好的没坏处，但今天吃好的、嗯、不让您多花银子， 没错，所以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鸭、啊 嗯、 记住这个荷叶鸭、啊、您真得好好尝一尝，一共呢给大家六大袋，一袋呢是一只，一只呢达到1斤2两、啊、 一斤二两， 一共是六只、 啊、 对、嗯、那市面上得300-400块钱， 对， 但是今天啊我们只要199、嗯、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荷叶鸭呢是采用微山湖的荷叶，而且荷叶呢是非常的清香， 对， 鸭呢也非常的味美、 嗯、 啊尤其是呢一股独特的淡淡的荷叶的清香，真是令你啊胃口大开，而且是回味绵长。 鸭子虽好、嗯、必须得做得好、 嗯、 这个荷叶鸭做出来之后呢有老汤卤料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是、 嗯、去了鸭腥味，整个呢一斤二两出来这么一只鸭子呢它的大小个头又非常合适， 嗯， 骨酥肉烂的，再加上荷叶微山湖特有的荷叶的清香， 对， 慢慢随着它的包裹渗到了鸭肉的每一个细胞当中去，让您吃起来纤维还在，可是那个肉质非常软烂，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冷着吃就是一盘好的凉菜，您可以上锅蒸一下，热着吃，热的刺激那个蛋白，它的里面所有的那个味道会散发出来更加清香、 嗯、 又是一盘大菜， 没错， 所以怎么吃都方便，今天是六只， 对，其实大家可以多订点啊、 哎、 这个家里边呢可以囤一点，因为它这个包装呢是这个纸包装，而且是环保的、 嗯、 另外呢它内部呢是抽真空的 啊保证品质和口感，而且这个食品的保质期也挺长的， 对， 所以呢咱们多订点的话，无论您自用啊送老人孝心，或者说是送亲朋好友尝尝鲜儿、 嗯、 都可以的， 是的、 啊、关键其实价格特别便宜，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去这个价， 不到200， 是的。好，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鸭的组合啊，那么一共是六只，一只呢是1斤2两，都是那个真空包装的、 嗯、 啊，真的是个儿不老小啊、 嗯、 我估计一家子看你几口人了，如果是5-6口人呢、 嗯、 可能一只还能吃完、 嗯、 要2-3口一只根本吃不完，吃不完您就给他那个一包啊、 嗯、 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嘛、嗯、那袋儿啊

就是担心这席子会不会质量差别太大了呢？ 哎，这一点呢，您请放心，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就跟您呢约好时间送货。在这期间呢，您可以去商场专柜瞧一瞧，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的席子。这一点呢，我们还是很有自信的。 对， 因为呢就是统一流水线下来的，不满意呢您直接不要，满意了。三床确实只要5999，就是商场买一床的钱。好了，提醒大家，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此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订购到的是专柜8900元的三峡库区天然水牛皮软睡席。其次的优点呢特别多，比如说使用年限够长，好几十年，又比如说啊使用的够舒服。柔软清凉，结合了床单与凉席的优点，再比如呢使用够健康， 还有啊够省事儿，不需要洗刷晾晒，而且够大气，放在家里面就是身份档次的象征。您自己想想，是不是综合了所有凉席的优点？ 是。 而今天的价格只是专柜的四分之一，1999元一床，只在我们的换席风暴当中，错过了可就没有了。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我要是您的话，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哪怕是不买看看而已都可以。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来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 是的，有朋友说啊，周末我酒吧看个球，吃个宵夜也要1000多。种草了某款护肤品也要1000多。 对， 看上个好点的电动牙刷吧，还得2000多。那这些钱呢都要花，但是我觉得呀，这些既然都花了，那我们每天每年几十年都要睡的贴身的寝具，干嘛不更换好的呢？ 是的，现在早已经过了用草席、竹席、亚麻席、麻将席的时代了。因为论档次、论耐用度、论舒适度，牛皮席完全可以胜任，而花费才1999元，就当睡50年好了。怎么每年才30-40块钱？回到家以后，洗完澡，看着全皮的席子，大气漂亮，心情好，睡上去透气清爽，会呼吸，心情好。几天下来，不怎么开空调，也不会出汗。不黏腻，好打理，心情好。其实啊，心情好，花点钱又有什么呢？ 是。 好了，最后一分钟，电话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最新刷新出来的0114的朋友说啊，你们的质量能不能保证？哎，有免费送席到家呀，各位啊。还有7天的不满意直接退，那主动权呢都在您那边，还担心什么质量问题呢？ 对， 活动还有半分钟时间了，4007106108，最热的三伏天，用补贴渠道价1999元买到孟德兰大品牌专柜货源的高品质牛皮席，真是值爆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先确定一个优惠的名额，因为不管再打折，商场啊它肯定是打不到1000多的。 对， 那其他地方呢就算卖1000多，可是没有质量的保证，您也不敢买啊。那今天的孟德兰大品牌只花1999元，给自己和家人以后几十年的夏天做一个一次性的投资，每年呢才30-40块钱，祝您啊能够抢定成功。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快乐网络。 不知道该放些什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告别暗淡生活。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们晚上不睡觉，白天在床上思考。在屋里身旁度过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高的落地窗，阳光洒在你方向，也温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这个脑血管病方面的知识，跟大家说说我们脑血管的正常脑组织的血液循环和我们脑细胞以及脑血液循环的生理功能，这样呢在这个讲到这个中风的时候啊，大家会更好的理解。我们知道这个人脑呢是高度的这个高度的制度化的一个器官，是主宰人的思维、精神、语言、学习、工作、躯体的性能、心理性能和社会活动能力等等，没有不涉及它的，是一个总的司令部。人因为有这么大的工作的这个压力，所以人脑的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和血液循环都是由这个血液循环所运来的葡萄糖所得到的。不但是葡萄糖，还有氧气，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是脑子内部啊，它是不储存葡萄糖和氧气的，必须有心脏不断的供给血液，满足它正常的需要。比如我们人的脑吧，就1300克到1500克，就2斤多到3斤，就有这么重，但是它占我们身体体重的只占2%。但是它每分钟所需要的血流量是700到1200。占我们全身血量的15%到20%，就1/5的血都到我们身体脑子里去了，它的血的容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我们脑子里有4条血管，简单的讲有4条血管向我们人脑供血。你比如我们颈子前部，像我们那个男同志喉结两边，左右两边就那喉结那么重，你稍稍把手往下摁一点，它就就可以摁到心，就是这个脉搏的跳动，这叫颈内动脉。这两根动脉呢，我们知道是管我们脑的前1/5的血液供给的，然后后边呢还有两个，这两个是管我们脑子后边双侧大脑半球后半部，也就是枕叶和小脑。再有脑部的动脉啊，在解剖学上有两大特点，是不同于身体其他部位的动脉的。一个呢，脑动脉的内膜层它比较厚，有发达的内弹力膜，脑动脉的中层及外层就比较薄，没有弹力膜。因为这样呢，它就是在心脏波动的时候，它不会也随着心脏的波动，你自己会感觉到动，不会感觉到这个，就这个也不会影响脑的功能。第二个呢，这个脑的动脉没有相随的静脉，脑的动静脉之间是靠什么？靠静脉窦。第三个特点就是脑血管发生畸形的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它发病以后症状特别的多。在判断上，当然现在有现代影像学了，很快的就可以造影看出来。这样呢，它在临床的表现上呢，就有很多错综复杂的症状出现。正因为我们这个结构，脑结构这个血液循环这么丰富，而且这么精致，都想到了，所以它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血管和血液循环，它的生理功能就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了。首先呢，这个脑组织的能量和氧气的消耗都是非常大的。这点我们就得特别记住，因为我们脑子只占我们重量的2%，你讲 1300到1500毫克，两三斤重。但是呢，它所需要的氧气、养料，和它能量都是非常多的。它比不停跳动的心脏的耗氧量还要大10倍。所以它占我们全身总耗氧量的20%到30%，就说明了脑组织的活动它代谢非常旺盛，需要足够的能源来支持它。而且呢，脑组织的能源主要来源于糖，不像我们心脏啊，它是脂肪变成能量的，它是糖，所以都它变得快，利用的也快，利用的也大，所以经常需要非常充足的血液去把它带过去。用现在的这个核医学的技术，来精确的可以来分析出来我们需要葡萄糖的多少和消耗氧气多少，就计算出来了葡萄糖和氧气的消耗量。人脑的葡萄糖的消耗量是100克脑组织每分钟要55毫克，100克的脑组织就要55毫克的葡萄糖。氧的消耗呢，是100克的脑组织就每分钟要3毫升。这个量啊，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在人脑在安静的状态下，每小时需要能量是 0.11 千焦，24小时它需要的能量 2.59 千焦。所以脑能量啊，它来的能量因为主要来源于葡萄糖，所以你看现在就精确的计算出来的，它要的量呢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人呢，葡萄糖如果你这个血糖低于400毫克的时候，那脑组织的意识就会是发生障碍了。所以葡萄糖对人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脑呢还有一个特点，刚才说了这个特点啊，是它消耗的非常多。而我们脑组织里头啊，它本身不储存什么糖，它只有2克，它不够这个脑组织半小时的消耗。因此脑组织供给能量呢，单靠它本身是不可能的，只能从流入我们脑组织的血液中取得氧气或者是葡萄糖，然后再经过组织交换，把这个二氧化碳呢和代谢物质带到静脉里去，然后呢这个把能量呢供给我们的这个脑组织。而且每分钟它需要脑部的血液就流，刚才我们说了750到100毫升，占了我们人体血流量的是15%到20%了，所以这个呢就非常用得大了。而且有这个颈内动脉进入颅腔，通过颅内的动脉流入脑组织的毛细血管，这个代谢啊，然后再回到我们静脉内，这个过程啊它非常快，大概4到8秒钟，平均6秒，所以它速度特别的快。因此呢良好的血液循环对保证我们脑的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个脑血液循环发生了一些障碍，你比如脑血管痉挛了，或者狭窄了，或者有部分阻塞了，或者全堵了，或者有畸形，或者呢脑血管破裂，都将影响我们脑部的血液对于脑组织细胞的供给。当血液中的氧和葡萄糖都含量不足的时候，就造成了脑细胞功能的紊乱，脑组织的损伤。这是它第二个特点，速度太快了，平均起来6秒钟，这样全脑都循环了一遍，所以是非常非常快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脑组织对缺氧啊特别特别的敏感。当在常温下，脑血液如果停止6到8秒的时候，大脑皮层的组织啊没有任何这个氧分子了。如果你停止10到30秒的时候，神经细胞代谢受到影响了，就出现脑电图的异常和意识障碍，但是这时候很能恢复。如果停止血液3到5分钟，脑组织内的游离葡萄糖就消耗尽了。因为我们说了，它不含糖原，它只有2克，所以它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那你3到5分钟以后呢，就没有了。这样呢，脑组织就开始依靠蛋白来维持它的代谢，这样就这个脑细胞遭到了严重的损伤，比较难恢复了。如果停止30分钟，脑细胞就严重的破坏，丧失功能。如果你要停止6到8小时以上，那这个就不管你是出血性和缺血性的结果呢，都会影响脑血管的循环，而发生脑功能的紊乱。所以我们看啊，这个不管是从现代医学上，还是我们所知道的脑的生理功能上， 血液循环供应充足的氧气和供应充足的糖，那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主要就靠我们心脏打出去的血液来供给它。如果要是血液循环发生了紊乱，那整个脑组织脑的功能就发生紊乱了。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这个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灵芝呢在我们祖国医药的宝库中啊有悠久的文化，和也是一个精品，所以中国老百姓啊两三千年前就知道灵芝，而且呢知道给它很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富贵能够长寿。虽然是一种寓意，但是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了这种抑郁是灵芝能达到的，维护了我们身体健康而得到的。而且在这个两三千年前啊，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了，用了灵芝以后啊，它可以得到使我们的身体啊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且到了李时珍的时候啊，就更说了，它补益五脏之虚，这样就使我们的身体呢得到了很好的均衡，能够长寿。因此呢在这个现在西药学的研究就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理价值，因此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就得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那它是可以治病的，特别是它在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常见病症、多发病上，在预防上以及在减轻和消除他们症状上，促进他们康复和自我的修复的自愈能力上，因为用灵芝它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药理活性强，生物活性作用强，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双向调整作用。因为灵芝啊它里头现在还有很丰富的蛋白、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灵芝多糖的这个功效啊，活性非常强大，比如它能够促进我们的微循环，能够清括我们身体内的一些毒素，增加我们身体的清括能力，同时呢，它还可以呢促进我们身体的内分泌腺体组织和细胞分泌均衡的激素，特别是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胰岛的B 细胞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而且它这个损伤以后它可以主动的去修复它，像这些呢对于我们糖尿病病人来讲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用了灵芝以后呢，因为灵芝多糖、灵芝酸在调节神经和修复我们神经的损伤上有非常好的作用，因此可以使植物神经、交感神经啊和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平衡，而使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特别是对于中老年有心脑血管病的病人来讲呢，它可以这个稳定血压，你比如灵芝酸它可以使我们周围血管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下降以后使周围血管扩张了以后血压就可以降下来，保持正常的水平。另外呢它有抗动脉硬化的作用，而且呢它这个降压不影响其他身体的这个功能，血液的供给，它能够调整我们整个血管的收缩的因素，增加舒张性，减少收缩性，而使它恢复平衡。而且呢，它可以使大动脉啊、小动脉啊、毛细血管的血压都普遍的下降，维持在正常范围。这样呢，就明显的增加了我们组织器官的微循环的血液灌注量，而保护了我们所有器官，同时它还有降这个血液粘稠度啊，能够使我们这个抗缺氧的能力啊明显的增加呀，抗动脉硬化的斑块的形成啊，维护我们这个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减小冠脉的阻力，增加这个血流量，而使我们的血液循环能维持到正常水平。像这些呢，这个灵芝呢，因为它含有这些物质，然后还有是这个多种氨基酸，包括八种啊，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的，再有就是。是生物碱啊、生物总碱呐、核苷类的东西啊、甾露醇类的东西啊，这些物质呢，以及14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些物质呢，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啊，它们都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使这个抗病的能力增强，而且使我们 器官之间的内稳定能够得到保证，同时呢，它还可以抑制这个细胞突变。像这种免疫功能的平衡和实施，对我们身体健康啊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呢，它这个在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因为这么多有效物质的经常用，它净化血液、降脂降压、稳定血糖，然后呢，使各个器官组织发挥他们正常的生理功能，使我们身体不管内因和外因所造成的身体的损伤得到很好的抑制，能够保护他们，然后促进他们的康复，整个的整体的调整达到一个稳定平衡状态。所以灵芝现在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身体平衡稳定剂。同时灵芝的里头的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灵芝多糖本身的抗氧化作用就非常强，就是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维护我们身体健康抗衰老作用，也是非常好的。因此用灵芝在维护我们健康预防疾病上都会得到一定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